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5集《打算二》。 想什么呢？ 罗雪燕一声怒吼， 他就是天王老子，哪怕是皇帝，娇娇不愿意那也不行。 罗雪燕语出惊人，她是从西北武将世家生出的汉烈女子，同沈信的这段姻缘也是自己争来的，因此罗雪燕看不惯所有安排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道， 再说了，此事你我二人都不知道，谁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 自从瞧见沈庙被困在火海中，沈婉云一众人却安然自若的模样后，罗雪燕对沈家其他人便充满了厌恶，从前的好感一扫而光。沈信也皱了皱眉，按理说魏家这么一门好亲事若是安排给了沈庙，说实话倒也不算亏，毕竟定京城中还想挑出这么好的年轻俊杰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是既然是这般好的亲事，为何沈家都瞒着他们夫妻呢？沈秋撇了撇嘴角，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有些埋怨沈庙为何不把沈家其他人打得换亲的主意说出来，然而他只能保持沉默。不知道为什么，沈庙每次对他扫来的目光仿佛有一种威慑力，沈秋自己都不愿意相信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他竟然也会惧怕自己的亲妹子。 不过娇娇， 沈信轻言细语道， 魏家长子不错，你如此抗拒是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心仪的男儿？你…… 他欲言又止，沈家寄来的家书中频频传了沈庙带定王痴心一片的消息，这世上沈庙若喜欢哪个男子，他和罗雪燕都不会阻拦，可天家人却不同，如今正值皇子夺嫡的时候，沈家若是卷入其中，只怕最后会被一起拉入泥沼。可这些事情沈庙这样的小姑娘是不会明白的。在回来的路上，沈信和罗雪燕也曾商量过无数回要如何劝慰沈庙打消这个念头，可是最后都皆是无奈，沈庙骨子里性情倔强，认定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况且和一个小姑娘说要她放弃心上人，换作是别人只怕也不能接受。沈庙一看就知道沈信想说什么，他淡淡地说道，我心中并无心上人，之所以不愿意嫁人，不过是因为曾听人说过魏家少爷已经有了心上人，即便他再好，心中已有月光，我又何必做棒打鸳鸯之人，平白误人一生呢？他这一番话将沈信夫妇说得有些晕，沈庙何以能够说出这么老成的话，倒像是阅尽千帆的妇人了。还有他说什么并无心上人，沈庙对于魏谦还只是上辈子当了皇后才逐渐了解的，上辈子并没有魏家上来提亲这一说，魏谦也是娶了自家的表妹，作为定京城难得的青年才俊，魏谦对妻子极为宠爱，当时还传出了一段佳话，由此推来魏谦和表妹肯定是青梅竹马，只怕魏家来提亲，那位魏家公子心中也是不愿意的。 娇娇，你不是喜欢定王殿下吗？ 罗雪燕一咬牙还是问了出来。沈庙闻言淡淡道，定王殿下那天皇贵胄岂是我能高攀得上的，当初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如今冷静下来方知自己的出格，眼下再也不敢提起此事。罗雪燕又是一愣，沈信和沈秋毕竟是男人，不懂就罢了，他虽性情大大咧咧，却终究是个女子，女子最懂得女子心中的那份情，她以为沈庙只是嘴上这么说，可是 仔细打量了一番沈妙的神情，却发现说起定王的时候，沈妙并未有一丝动容，仿佛提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一般。不等罗雪燕开口，沈信自己先叫了起来。 娇娇，爹可不同意你这话，咱们沈家就算配谁你都高攀得起，这明旗的子弟哪个敢嫌弃你啊？就算 罗雪燕轻咳一声，狠狠地瞪了一眼沈信。沈信夸奖女儿不要紧，好不容易沈妙打消了对定王的那点子起思，沈信这不是在给自己添乱吗？沈信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连忙若无其事地看向别处。罗雪燕又打量了一番沈妙，见她神情平静，这才放下心来，笑道： 娇娇如今年纪还小，倒不急于出家，这名旗的好男儿如此多，咱们娇娇生得又出色，还怕寻不到好夫婿？放心吧，咱们娇娇的父老定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沈妙垂眸一笑，并未说什么。对于枕边人的幻想，早已在前生后宫中一次又一次的心灰意冷中被消磨干净。这辈子他早已不打算嫁人了，只是此话却不能说与沈信夫妇知道。寻常女儿家听到自己的亲事，总是会害羞几分的，况且在夫妻二人的眼中，沈妙并非是一个性情冷硬的人。可罗雪燕的一番话说完，也没有见沈妙有什么反应，二人不由得有些沮丧。从前虽然沈妙不与他们亲近，但对沈妙的性子终究还算了解，这回回来可好，沈妙变得越发陌生了，一夜之间老成了不少，让沈信夫妇都不知道拿什么态度对待女儿了。若是如从前一般的劝着哄着，面对沈妙平静的目光，倒显得他们像个傻子。沈秋瞧见自家爹娘的窘状，扑哧一声笑出来。沈信夫妇在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可面对妹妹的时候却是手足无措。可是沈秋的目光也渐渐沉了下来，人的性情不会一夜之间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让一个有些骄纵的小姑娘变成了如今冷静沉稳的模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沈妙突然开口道：爹，过几日宫中会举行回朝宴吧？回朝宴是给沈家军此次大败敌军，皇帝为了论功行赏举行的夜宴，文武百官都要携眷参加，也算是皇家比较亲近臣子的宴会。在回朝宴上，皇帝会按功勋赏赐功臣。前一世几日后的回朝宴，皇帝本想提拔沈秋的官位，却因为沈妙的事，沈信拼了满身功勋让皇帝答应了赐婚，给了沈妙一个定王妃的名头。女子向男子求亲本就是一件出格的事情，沈信在战场上称霸一生，临到头了却为了女儿不惜以功勋相求，几乎落得一个满朝文武耻笑的下场。而那时的沈妙只为了成为定王妃而欣喜，却没有看到沈信的苦笑。从她嫁入定王府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沈家被绑上了定王这条船，傅修仪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榨干沈家军的最后一份价值。 是啊， 沈信笑着问道： 娇娇是不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爹可以帮你同陛下讨要。 这等的宠爱几乎是掌上明珠了。沈妙嘴里有些干涩，前生他怎么就没有发现自己父亲对自己的心意呢？沈家的父王固然是仇敌一手推动，可何曾不是因为他的固执和盲目呢？沈妙微微一笑：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不过如果陛下想要赏赐爹的话。 沈妙顿了一顿，再抬起头来时目光亦是清明，只听他轻轻地说道： 爹便向陛下讨要，半年内留在京城陪陪我吧，如何？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